第35课。 课文。 听说你感冒了。是的，发烧38度。你应该去医院看病。医生给了药，但是没有效果。我送你2剂药，你最好坚持服用。你会看病，别吹牛吧。不吹牛。2剂药是：一，别睡懒觉；二，坚持锻炼。 小王的话有道理，因为你不爱锻炼，所以容易生病。 咱们组织一个体育俱乐部吧，开展各种运动。 我爱运动，我喜欢游泳和滑冰。 我喜欢篮球和排球。 小王，你教我们武术吧。 学武术必须早晨6点起床，因为早晨练功夫最好。早晨6点，那正是做好梦的时候。 生词： 度、 医院、 病、 医生、 药、 效果、 道理、 体育、 俱乐部、 篮球、 排球、 武术、 早晨、 功夫、 梦、 容易、 听说、 坚持、 服用、 吹牛、 睡懒觉、 爱、 生病、 组织、 开展、 运动、 游泳、 滑冰、 教、 起床、 练、 记、 必须、 因为、 所以、 因为、所以。